普济时，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。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，在四周传来了阵阵的风声中，王守仁高声吟道：无善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钱德洪与王姬一言不发，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。此即为所谓心学四绝流传千古，至今不衰。因罢，王守仁仰首向天，大笑之间飘然离去。天地虽大，但有一念向善，心存良知，虽凡夫俗子，皆可谓圣贤。好苦而来，欢笑而去，人生本当如此。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。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，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。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，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，放下枪就是良民，拿起枪就是悍匪。一旦兵权在握，大军待发，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，开始整顿所有的部队，严格操练。这其实并不矛盾，因为王守仁很清楚，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，只有开展武装斗争，枪杆子才是硬道理。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。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想到，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。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，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，投降。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，他的光辉业绩范氏前科早已皆知相闻，连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。叛乱者也就是想混口饭吃，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，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决定接受朝廷招安。但这二位首领倒还有个担心，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，因为什么呢？喜欢耍诈呀。他们两个怕就算投了降，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，翻脸不认人怎么办？但事到如今，投降生死未卜，不投降就必死无疑，还是投降吧。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，只有对不讲信义、玩弄阴谋的人，他才会痛下杀手。见到这二位首领后，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，教训一下，就算履行了诺言。就这样，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，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，立马就解决了。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，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。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，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。嘉靖七年，也就是公元1528年十月，他的肺病发作，在生命垂危之际，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：回家。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。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，要等到上级审批，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。王守仁当机立断，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，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。嘉靖七年11月，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，再也走不动，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。在临终之前，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，问他还有什么遗言。王守仁笑了笑，用手指向胸前，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：此心光明，一夫何言。鸟，我知道它能飞， 鱼我知道它能游，兽我知道它能走，飞的我可以射，走的我可以往，游的我可以钓，但是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学识渊深莫测，志趣高妙难知，如蛇般屈身，如龙般变化，龙乘风云可上九天。对于王守仁先生，我别无大法，只能用这段2000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，这是他应得的称颂。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，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。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，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，他的思想流传千古，近代的康有为、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。除了中国外，他的心学还飘洋过海，深刻影响了日本、韩国等东亚国家，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，受人日日顶礼膜拜。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，彪炳显赫，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。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，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，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，他反对暴力和贪欲，坚信正义和良知。赞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他是真正的圣贤，当之无愧。朱厚照死的时候，最忙的人是杨廷和。公正地讲，王守仁先生虽然是千古难得的圣贤，却并非一个掌握时局的人物。他长期担任中央下派干部，基本不在京城混，这种边外人员实在说不上是朝廷重臣。在那些年中啊，真正支撑国家大局的人是杨廷和。在正德16年，也就是公元1521年3月的那个深夜，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后，杨廷和并不悲痛，这并非是他对自己的学生毫无感情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悲痛。那个风雨欲来的夜里，他会见了两个惊慌失措的人，一个是古大用，另一个是张勇。他们来的目的很简单，只讨论一个问题，谁当皇帝。朱厚照兄实在是不够意思，玩够了，拍了拍屁股就走了。你倒是轻松了，可是苦了剩下来的兄弟们呢，这么大个摊子，你倒是给留个接手的人呢。由于玩得太厉害，朱皇上没生孩子，哪来功夫生孩子，可大明国不能没皇帝啊。这下子张勇也慌了，他虽然手握大权，毕竟只是个太监，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没主意了，只能跑去找杨廷和。相对于他们的慌乱，杨廷和先生却是稳如泰山。面对着张勇急切的目光，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，兄终弟及，皇位自然有人接任。 那么这个接替皇位的人是谁呢？ 兴献王之子，宪宗皇帝之孙，孝宗皇帝之从子，大行皇帝之从弟。张勇和古大用这才松了口气。请注意啊，以上说的不是四个人，而是一个人，毕竟人家是皇族，祖宗三代都是要说清楚的。要知道当年为了查实刘备先生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地位，找出来那个族谱长度啊，堪与大学论文相比啊。这个背负着四个身份的幸运儿名叫朱厚熜，他就是明代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的嘉靖皇帝。此时的杨廷和自然十分喜欢这位他推举的皇位继承人，但在不久之后他将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啊。当然了，这毕竟是之后的事情，而现在 看着神情放松、放心大胆准备官升一级的张勇和古大用，杨廷和却板起了面孔。 事情还没有了结。 是的，正德年间的这一场大戏还差最后的一幕才能完成，而这最后一幕的主角就是江斌先生。他解决了钱宁，但没有能够搞垮王守仁，现在他将面对自己的新对手杨廷和。很快杨廷和发布了命令，解散由朱厚照组建由江斌操纵的团宁，解除了他手中的武装。然后他发布命令，由张勇、郭勋等人控制京城防务，严禁任何军队调动。很明显呐，这是要动手了。京城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，流言蜚语四处乱飞，一贯骄横的江斌也顿时乱了马脚，慌作一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每天同同伙商量对策。凑热闹的人似乎也不少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京军都督张宏深夜突然到杨廷和的家里通报了一件事情。现在江斌那一帮人啊正在四处活动，他们可能要造反，首府不可不防啊。张宏用饱含忧郁的语气提醒着杨廷和，然而杨廷和却不以为然。 你不用怕江斌造反，而今天下大定，他以何造反？况且即使他想造反，他的部下也不会跟着他。你多虑了，在我看来江斌绝不会反。 张宏看着态度坚决的杨廷和，叹了口气走了。在他背后为他送行的是杨廷和那道意味深长的眼神。他离开了杨廷和的府邸，却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另一个人的住处。江斌，这位张宏是江斌的心腹，他是奉命来打探消息的，得到了暂时无事的保证，江斌终于松了口气。与此同时，杨廷和却叫来了内阁里的蒋勉和毛季，准备拟定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很快江斌接到了一个通知，他或要参加一个仪式。原来宫里啊要修工程，按照规定必须先搞一个祭典仪式。哎呀，封建迷信害死人呐。那么他老兄呢也在被邀之列，这在江斌看来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，所以他去了。江斌先生这一辈子干过很多坏事，害过很多人，用恶贯满盈来形容实在并不过分。现在终于到了还本复息的时候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欠了债兮你要还。带着一大群随从的江斌出了门，直奔皇宫而去。可是到了宫门口，护卫通知他参加仪式只能让他单独进去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江斌怔了一下，但涉及到程序规定，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，丢下了所有手下，只身一人进了宫。从这里也着实可以看出，江斌先生实在不是个读过书的人。要知道啊，这一招从古用到今，屡试不爽，是宫廷政变、杀人灭口、报仇雪恨的必备绝招，远到吕后、近到朱棣都是这一招的长期稳定用户。现在用户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，杨廷和。江斌进了宫，行完了礼，正准备撤，张勇却突然拦住他，说想请他吃饭。张勇的面子是不能不给的，江斌呢就跟着他去了。可饭局还没见到，半路上突然跳出了一个大臣，对江斌说，你先别走，还有一道太后的旨意给你。江斌虽然不读书，却也不是笨蛋，他看了看不怀好意的张勇，然后又看着那位准备宣读旨意的大臣，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。江斌呢，毕竟是武将，他挣脱了张勇的手是拔腿就跑，张勇却没有追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离去的身影。哎，既然喜欢运动，那就让你多跑会儿吧。 于是江彬先生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长谈。事实证明啊，这个江彬先生虽然经常干坏事儿，但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他先是跑到了西安门，可是大门早已关闭，估计这位兄弟没有学过撬锁，爬墙的技术也不过关，一拍大腿接着跑吧。江彬选手的长跑素质真不是盖的，全速奔跑之下，他很快就跑到了北安门，顺时针方向啊。到了地方，没人给他掐表递毛巾，却有一群看门的太监等着他。 江都督，你别再跑了，有旨意给你。 江彬倒还颇有幽默感，一边跑还一边回了句：“ 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旨意？” 于是新的一幕出现了，江彬在前边跑，一群太监在后边追，估计江先生也是跑累了，慢慢地被后边的太监选手们追上，于是大家一拥而上，终结了江彬先生企图打破明代田径记录的幻想。不知道是太监们过于激动还是心理问题，据史料记载，江彬先生被抓后身体没受啥苦，胡子却被人扯了个干净。正德年间的最后一个全歼，就此这种喜剧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。总体来说，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杨廷和终于解决了所有的对手，他确实验证了当年邱俊的预言，此刻国家已经在他一人的掌握之中。在正德皇帝去世的40多天里，大明帝国没有皇帝，唯一说话算数的就是这位杨先生。他在皇室子孙中千挑万选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叫朱厚熜的人。选择这个人的原因有两个，其一，他的血缘很近，而且据说很聪明，非常机灵。其二，是一个不大方便说出来的原因，这孩子当时只有15岁，对于官场老手杨廷和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人。杨廷和的前半生是十分顺利的，他斗倒了刘瑾，斗倒了江彬，王守仁也被他整得够呛。老油条、老狐狸这样的词语已经不足以形容他的智慧和狡诈，但是这次他失算了。 谁说年纪小就容易控制啊？ 要明白，圣人曾经说过，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不如今。正德16年，也就是公元1521年4月23日，那个略显羞涩的少年朱厚熜来到了京城，继位成了新的皇帝，改明年为嘉靖元年，是为嘉靖皇帝。战无不胜的杨廷和先生，那辉煌的前景和未来就将断送在他的手上。 明朝那些事第三部就播讲到这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朝那些事第四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 妈妈，

换了一般人呢，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，只要能到伟大首都就行，还在乎哪条路吗？那么至于住处，反正当了皇帝，房子都是你的，住哪儿都是可以的。可是朱厚熜不愿意，他不但不愿意，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。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啊，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。皇太子继位，那么根据明代规定，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，做皇帝不走这条路。 我要走大明门，进奉天殿， 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。然而官员们不同意，他们也不多说，只是堵在那儿不走。在他们看来啊，这个15岁的少年会乖乖的就范，听他们的话。可是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。这个15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，杨廷和正是看中了他这种天赋，才决定扶持他成为新一代的皇帝，使他脱颖而出。他的这种天赋叫做少年老成，虽然只有15岁，但他工于心计，城府很深。10几岁正好是少年儿童长身体的时候，可这位仁兄很明显只长了心眼儿。 他拿出了朱厚照的遗诏，告诉他们自己是根据法律文书继承皇帝位，不是来给人当儿子。搞完普法教育，朱厚熜又展开了屠刀教育。你们如果再敢挡道，将来登基后第一个就收拾掉你们。 然而大臣们的顽固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他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，看见意思啊，你朱厚熜想进大明门，得从我的尸体上迈过去。 好吧，我不去大明门了。朱厚熜叹了口气，看来啊，他准备屈服了。 可大臣们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，就听到一句让他们震惊的话： 东安门，我不去了， 我要回安陆。 下面是集体沉默时间。 在朱厚熜挑衅的眼光下，大臣们被制服了。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稚嫩的少年，陷入了空前的恐慌。 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既然不让我进大明门，我连皇帝都不做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 古人有云呐、啊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可是眼前这位仁兄既不是玉也不是瓦，而是一块砖头。挡路的官员们商量片刻，换了一副恭谨的态度，老老实实的把朱厚熜迎了进去。 必须亮出自己的獠牙，才能有效的控制住所有的人，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。 这就是少年朱厚熜学到的第一课。皇帝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廷和那里，但他并没有在意。在他看来呀、啊，这不过是小孩子耍耍性子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话虽如此，他也没有放松警惕，必须让这小子受点教训，才能使他彻底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来管事儿。很快啊，他就拟定了一个计划。 朱厚熜进了皇宫，却并没有丝毫的不适应。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十分踏实的坐上了堂兄的座位。 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，我本就是这里的主人。从这一天起，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、心眼最多的嘉靖皇帝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统治。前面等待着他的将是无数的考验和折磨。 在他登基后的第6天，第一次攻击开始了。这一天呢，礼部尚书毛澄突然上书，奏书中引经据典，长篇大论，列举了很多人的事迹，念了很长时间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东西都会让皇帝听得打瞌睡，但这一次啊，例外发生了。朱厚熜 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在认真的听，而且越听脸色越难看，到后来呀、竟然站了起来，脖子青筋直冒，怒目盯着毛城，恨不得撕了他。为什么呢？这倒并不能怪朱厚熜先生没有风度，换了是你，听到了毛城说的那些话，估计你早就操起板砖上去去拍这毛先生了。事情全出在了毛城的奏折上，他的这份文件写得很复杂，但意思很简单。皇帝陛下，我们认为您呢、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，就是兴献王啊，称为父亲了。根据古代规定，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。您的母亲也不能叫母亲了，应该叫叔母。从今儿以后，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，管他叫爹就行。最后还顺便说一句，为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，免除您的后顾之忧，我们几个人商定啊，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，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，应该推出去杀头。这朱厚熜虽然年纪小，但读书很早，这篇文章的意思他十分明白，但也十分纳闷，怎么事儿？当了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，不能认自己的爹，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，这种事儿还能强行摊派？他发出了怒吼，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？皇帝发怒了，后果不严重，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。朱厚熜不是笨人，当他看见朝中大臣们异口同声支持杨廷和的时候，他已经清楚了这个幕后人物的可怕。于是这个15岁的少年丢掉了皇帝的尊严，叫来了身边的太监，让他去请杨廷和进宫。朱厚熜叫杨廷和进宫，却并没在大殿上下达命令，而是安排他进了偏殿，恭恭敬敬地请他喝茶。说白了，他是找杨廷和来谈判的。于是这位少年皇帝放下皇帝的架子，用恭维上级的口气吹捧了杨廷和一番，表扬他的丰功伟绩，最后才为难地表示自己的父母确实需要一个名分，希望杨先生能够成全。可是这个历经四朝已经63岁的老头子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他认真地听取了皇帝大人的意见，表示会认真考虑，之后啊却是如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。无奈之下，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，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，要内阁执行。然而这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，因为根据明代规定，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，可以把圣旨退回去，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做封驳。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了委屈没处告状，可以去上法。然而朱厚熜先生连这个最后的退路都没有，因为他的上访信只能交给他自己。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？无奈的朱厚熜终于意识到，他虽然是皇帝，却是真正的孤家寡人。在这座宫殿里，皇帝的称号论斤卖也值不了多少钱，要想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尊重，只能够靠实力。然而他没有实力，不但得不到支持，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，要论翻书找法条，他还差得太远。眼看父母的名分就要失去，痛苦的朱厚熜却软弱无力，毫无办法。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在他最为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地点出现了。 4年前，也就是正德12年，公元1517年，京城，一个举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发榜处。这里刚刚贴出了一科的会试结果，前前后后看了10几遍之后，他终于确认自己又没有考上。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因为这已经是他第7次落榜了。这位仁兄名叫张聪，他中举人已经差不多20年了，此后每3年进一次京，却总是连个安慰奖也捞不着，而这次失败也彻底打垮了他的耐心和信心。他不打算继续考下去了，看这个情形啊，没准等自己孙子娶了老婆，还得拄着拐棍去北京考试，就算到时考上了，估计不久后庆功会就得和追悼会一起开了。那就去吏部报道吧，按照政府规定，举人也可以做官，就算官小，毕竟能混个功名也是好的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入吏部大门，成为一部候补官员的时候，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。这个人姓萧，时任督察院督察御史。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，倒也搞点副业，算卦。据说算得很准，于是张聪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，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。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家事，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，却沉默了下来。张聪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，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。 再考一次吧。 这不是张聪想要的答案，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，他已经被烤糊了。 只要你啊，再考一次，一定能够考中。 萧半仙打了保票，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。你考上之后，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，入阁为相。张聪睁大了眼睛，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儿。 兄弟，你的牛皮吹得太大了吧， 连个进士都混不上，还谈什么入阁为相？张聪不满地盯着萧御史，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，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，去吏部接着报道。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，认真地对他说道， 再考一次吧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 张聪犹豫了，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，但他已经考了20年了，债多了不愁，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再考一次。正德16年，也就是公元1521年，第8次参加会试的张聪终于得偿所愿，他考上了。虽然名次不高，2甲第70多名，但总算是中了进士。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，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，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。而当时的惯例，如不是翰林，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，更何况张聪贤弟已经47、8岁了，这个年纪也就只能打打牌喝喝茶，等到光荣退休。这样看来，萧半仙儿仍然是个大忽悠。张聪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，他被分配到了礼部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，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，只给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。人只要没事儿做，就会开始瞎琢磨，张聪就是典型范例。他穷极无聊之下，看到了毛成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，顿时如同醍醐灌顶，幡然醒悟。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，庶吉士当不上，翰林也当不上，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。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飞黄腾达就在眼前，但风险也是很大的。 张聪十分清楚，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毛称，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权倾天下比皇上还厉害的杨廷和，得罪了他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。因此在当时的朝廷里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，是连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，但谁也不敢多嘴。可偏偏张聪先生是个例外，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了，和捡的差不多，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实在太欺负人了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谁怕谁呀？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好了。张聪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，但也有个特长，礼义学。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，此刻正中下怀，挑灯夜战，四处查资料，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，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。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，急冲冲地向宫中奔去。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。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，大义礼事件，就此拉开序幕。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，这是一篇呢比较枯燥的文章，估计大家也没有兴趣读。在文中呢，张聪引经据典，旁证博引，指向朱厚熜，说明了一个观点：你想认谁当爹都行。朱厚熜实在是太高兴了，他拿着张聪的奏折，激动地对天高呼：哈哈，终于可以认我爹了。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，他立刻召见了杨廷和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。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，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。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，只是开始冷笑。朱厚熜问道：你笑什么呢？杨廷和回答道：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，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儿。说完他放下了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，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。好吧好吧，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朱厚熜发作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马上写了一封手谕，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，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。我是皇帝，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？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随风，往事不随风，陶然飘落入梦中，前尘多少故事曾翻涌，那夜霜重露真浓。 若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认，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。 江山谁家玉笛很飞声，那年他和他手提一盏灯， 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，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，脚下住着一双有心人，桥上来去走，从得冬与春， 岸边垂柳都长出漫长的年轮，如果路过陌路的情人，他们会不会心疼。 生离难与他相逢，为死别才能够相认， 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，也许更眷顾我们。 脚下住着一双有心人，桥上的年华似水了无，换旧人，枝叶谁家玉笛暗飞声， 那年他和他手提一盏灯， 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，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，城里只有两个人。 存则粹，阳则刚，天行健，两仪尊道恒长，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。百丈峰，松如浪，地势坤，厚德载物之象，故君子不争炎凉。 春则粹，阳则刚，天行健，两仪尊道恒长，故有长久者不自生方长生之讲。百丈峰，松如浪，地势坤，厚德载物之象，故君子不争炎凉。混沌开，